第二节大匪看天下，认认真真咁做节目。头先讲咗朱经纬，可以听下嘅。今日今次啊，买健康食品2000蚊，送一只健康，测住你体温啊、温度啊、心跳啊、血压嘅手表，可以仲有少量存货，你揀一只真嘅吓。咁、啊、就猫三郎孤清。咁讲返节目啦，费事再讲俾人闹啊，叽叽格格啊嗰样嘢。我最近呢做节目多咗做功课。然睇完之后呢一埋位就噏啦，希望做返个资料多啲啦。吓、啊、因为自己知道自己唔得。咁唔系分析能力唔得，系个条理唔够。山竹打到嚟啦，今日星期六。我做完节目就今晚6点零钟就3号风球，今晚凌晨就8号风球。扫埋香港，香港政府从来嘅香港政府都冇试过今次咁严阵以待。即使上一次天鸽嚟香港扫澳门都低洼地区，包括柴湾、杏花村最严重嘅，真正嘅财物损失、人命伤亡，都系唔大嘅，因为香港经历过30几年风灾，我哋嘅应变措施系够嘅，同埋我哋嘅建筑物唔识防地震啫，防风高楼大厦风撞埋嚟就散，吓呢啲我唔觉得好大问题，但系我都奉劝各位唔好远离灾害，唔好走去睇咯，费事累人啦、啊。哎，我死啫，关你 Q 事咩？咁你快啲，而家就唔使等打风跳落去啦。呢啲咁嘅扑街，人哋消防员十字车，虽然头先我上一次系咁闹警察，但系我都话佢哋都有呢个人身安全嘅，冇必要啦。成个香港，所有嘅海关、人民入境事务处，所有嘅编制部队，包括民安队、圣约翰救生队，全部严阵以待。除咗一种人，嗰种人叫做童子军，系冇参与嘅啫。全部香港有编制嘅都出晒嚟，义工都系出晒嚟。呢、這个就系而家香港。点解会咁样啊？林郑做俾你睇，我做咗几多嘢，确保到香港市民嘅安全。我咁多任嘅特首，包括港督有啊，啊，经过之前几个风灾之后，但林郑知道呢、这个系决定佢，包括两条高铁、港珠澳大桥，同埋呢个风。就是佢未来能唔能够坐得稳。如果呢个风买到嚟山竹，香港少少损伤实有，冧树山泥，但係确保到安全，成个大澳几千人都撤走咗。可以香港政府提早4、5日做。你就知道林郑嘅决心有几大，亦都明白林郑係要话俾你听，如果呢单嘢顺利过渡到，而起嗰条港珠澳大桥系能够顶得住12级风力嘅，而高铁可以安全无恙嘅，我就话俾你听，林郑就坐稳咗啦。你其他想挑战佢都难，到时成个香港。所有嘅报章，佢嘅人，包括建制派，只会歌功颂德。面对咁强嘅一个山竹，史无前例嘅香港嘅台风，所有嘅环节准备，医院、警察，所有能够动用嘅人，全部做一级戒备，就睇呢件事。点解啊？如果出大镬嘢，喺佢而家想统合香港，尤其土地大辩论虽然是假的，想做个和谐社会，想同中联办斗，唔好俾你抽情，喺呢个时候佢做得到，你就要收㗎喇。 再加上嚟紧大陆几多要靠我哋香港集资嘅嘢，全部落晒嚟噶啦，美团啦、啊，海底捞啊，全部都嚟，小米刚刚上咗嚟，香港要正常运作，服务我哋嘅中国共产党，伟光正。林郑如果呢一铺压中咗，而佢处理得掂，哇，关佢政绩咩事啊？呢、這个好重要嘅，人心所向，一早做好晒准备功夫，就系、是、为咗等呢几日。如果呢几日顺利过到，少少嘅瑕疵出咗都好啦。而嗰两个基建系能够冇，虽然唔关佢事。吓，曾荫权同埋梁振英嘅处理出嚟嘅，唔关佢事，但系佢嘅民望盖过晒你一切。呢、這个林郑点解咁重视？从来冇试过，你留意下，香港从来冇试过。你睇天文台点样讲，铺天盖地。你识得嘅 WhatsApp 不停讲，今晚打到嚟啦，几时登录啊？唔系而家讲啊，早几日讲，都未到，点知个风嘅呢？预早一日都够啦，唔系预早成四五日喺度煲呢件事，跟住佢就话放风出嚟，港珠澳顶得到16级，跟住话呢个风就17级。考验嚟嘅，四周围讲，当然佢一定有把握，佢一定有把握，系争紧，即系致唔致命咧，就睇紧人工岛，啊，近呢个珠海嗰边啲弱波石啊，呢啲啊，会唔会又飘走咗几多或者冇晒咧？如果唔系，林郑呢张凳唔止坐稳咗，下届。连挑战者都冇，即系唔会有即系梁振英呢啲老鼠曱甴走出嚟吓。佢、民望不停咁升，陈凡可以跌，佢喺度升紧，连郑若骅都升。而家郑若骅佢唔做任何嘢，好低调咁，系咪啊？好似冇咗呢个人咁嘅，民望就升，唔做唔错。在必要时的时候叫手下做，不好像袁国强那么蠢，成日行出来讲。变了你两边想争议都难，你想给压力他给不到，射晒你。当然一条高铁点都要硬食的，因为不到不硬食，但是一开通了，过了9月23个焦点就没了，一各两制名存实亡，完咗一地两检已成事实，泛民要再打嘅要另起战线㗎喇，另起战线。当然如果用返调返转嚟讲，泛民又好港独又好咩都好啦，真係要韬光养晦，因为呢个人我睇唔到我哋香港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挑战佢，或者任何一个党派可以挑战佢，系零。因为到今时今日，连补选你都搞唔掂，补选你都未搞掂。刘小丽今日可以喺呢个自决，听日就入工党，喂大佬你搞乜 Q 啊？吓？哦，自决冇市场就变咩啊？吓，变工党啊？你咁好笑嘅？而职工盟、工联会全部都系要靠香港政府俾利益嚟啦。即系好似我咁，我唔好彩，我考10分，啱啱出咗封信俾我警务处，警务处出咗封信俾我，就话强制呢、這个。驾驶促进即系嗰个训练课程可以攞翻3分嘅，强制嘅一定要上。 报名是哪个？工联会咯。600蚊一个课程，只要你加入工联会俾100蚊 ,307 蚊就同你做，即係头尾407蚊平103蚊仲有工联会嘅福利。点解可以咁做？因为香港政府资助你咯。民建联同工联会都要靠佢，所以唔抽北你食屎啦。即公民可以好大声啊你以为。你啲社工可以好大声啊，你哋全部都系依附香港政府而存在㗎嘛。系咪啊，林郑打几多手俾你你就有几多。所以你点样可以挺起腰骨啊，即系点解呢，我去做网台，我哋靠健康食品同洗头水我顶住个台。我就唔会同你讲你哋点解唔俾钱啊，吓、啊、你哋俾钱啊嘛，我哋高質素老撚风养你㗎咩，啱啱啊，唔係。我哋嘅压力自然少㗎，人手又少。你未嚟做我做唔做唔做啦，係咪啊，因为我哋真係咁样营运，我唔会同你讲乜嘢。你啲人话哎呀卖假药，你搵到一个食咗有问题嘅你同我讲。到而家如果係有问题嘅，我话俾你听，喺 YouTube 下低留言屌到我扑街。我建议所有嘅人都上嚟，係我因为真真正正尊重我所有嘅网友，而唔係嗰啲老鼠曱甴。送榴莲月饼平啲买咗去，送手表送咗去，做网聚吓、啊、你俾350蚊。每一个人连埋奖品攞返去超值600多蚊，多300蚊嘢拎返去。从来唔好搵笨。到今时今日我都係咁。你唔使话我厚唔厚道㗎。上嚟望过我知啦，唔好打飞机。嗱 ,10 月份我就做直播。夜晚嚟直播。我就睇下啊，如果觉得我唔啱嘅，好似嗰啲咩话call 啦剝啊，食屎啦，我几时有个 D100 啊，你连我系边个你都唔知。一一留言系咪啊，你问一下你支持嗰班人搵咗几多人笨，而我呢个台有冇人搵过人哋笨，问睇清楚你先至好留言啦、啊。阿剝小姐我又唔会剝你㗎喎、啊。你嚟留。有啲熱鬧花生人哋睇到屌呢条友打手嚟㗎啫嘛，咪几开心。我唔会博人㗎。我永远博嗰啲就係留广告嗰啲。即係呢你可以鬧我，我真係即係行过立秋冇所谓。啱听咪听囉，唔啱听咪睇下你讲乜囉，啱唔啱冇所谓。你唔好留言跟住帮你自己卖广告，或者做啲品牌广告，我就实博你。因为你喺我个场做你嘅嘢，所以我驳你，就唔系因为你闹我。人嘅气度要喺度，你支持嗰啲连留言都冇啊，系咪啊？呢、这个风就系林郑嘅考试嚟嘅，睇下佢攞几多分。大飞按天啊，为保卫。点解呢，头先录咗关于林郑嘅，咁唔好再分多次啦，就加落去。林郑山竹而家同呢个高铁加埋呢个港珠澳大桥系命运共同体。出咗全部所有嘅力量就系、是、为咗创造民望。港珠澳大桥有乜风险，系梁振英前朝嘅事，所有关系撇清晒。如果得保嘅话，林郑行出嚟就係我哋抗灾有力，抗风灾有力。民望点样过佢都赢，所以林郑求神拜佛佢都会希望山竹吹到嚟。因为佢压咗呢一铺做，所以点解呢四五日成个香港你留意一个气氛营造到点啊，好似好驚咁，大家所有嘅市民啦 啊都集中晒留意呢件事，从未试过。唔系呢个风有几劲，而系呢个政治任务。真系爆大镬嘅系梁振英问题。 连根拔起。如果港珠澳大桥平安无事，抗灾得宜，民望飙升，赢到开行，你睇下我讲嘅会唔会中？喺出边唔会有人同你讲呢啲嘅吓。啱啱肥 B 仔先，大 B 仔先我讲，你谂嘅嘢系唔会有人好似我咁讲俾你听。拜拜。 Cut it.